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41集。快七年了，从那天之后，杨旭一直在等这一天，但这些话石江亲口说出来之后，他却翻腾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是他追了石江，或者也算不上追不追的，只是他先想要把好哥们的关系往前再推一步，因为他能感觉到石江跟自己之间某些微妙的关系跟别人不一样。他没想到会吓到石江，也没想到石江会那么纠结。早知道会让石江那么痛苦，他肯定不会开口。石江那种想靠近，想要进一步，却又不断退开的感觉，让他后悔自己的冲动。他一句咱俩在一起吧，同时戳破的，还有从未交过女朋友的石江对自身的抗拒和恐惧。一直到他觉得他俩真的是在一起了，石江都没有给过他任何承诺，没有说过喜欢，更不要说爱不爱呢。石江不敢。杨旭一直到看到石江父亲时，才知道石江不敢。换了他，他可能也不敢吧。 我们还是不要这样了。 你再说一遍。 行吧，随便你。我明天起不会再去训练，也不会再打球，放心吧。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说出这句话时是什么心情，无所谓吧，打不打球的。从第一天训练起，他就跟石江一块儿，已经分不清是自己喜欢打球，还是因为石江才这么喜欢打球了。 那我也不打了。 石江他把抡着铁棍冲自己砸过来的时候，他退开了。他觉得如果石江没扑过来挡那一下，铁棍也不会砸到自己。但石江扑过来了，铁棍砸在了他胳膊上，挺重的。杨旭觉得自己很分明地听到了骨头断裂时的脆响。 石江，石江。 胳膊被砸断了，石江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死死搂着他，挡着抡过来的铁棍。其实可以跑的。杨旭一直觉得那会儿石江是吃错药了，要不是石江搂着他，他肯定早跑掉了。石江从小被他爸军事化高压管理着，也许过来挡着，就已经是最大的反抗了。之后也许还有别的反抗吧，过程杨旭不清楚。他没再联系石江，偷偷交了首付买下的房子也就那么扔着没再管，东西都没搬完。不去训练了，他跟石江就没有什么再能碰上的机会了。 七年之后你们要还是这样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，随便你们。 石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是怎么样让他爸说出七年这话的，他不清楚。 七年，七十年也没关系，我也不要了。 杨旭脾气不太好，石江一直说他犟，有时也说他作。无论是犟还是作，石江那句不要就像是一个憋在嗓子眼里怎么也化解不掉的嗝，打不出来也憋不下去。不过这个嗝憋了一年之后还是没了。在他买了房子之后，石江开始按月准时还贷。杨旭没有拒绝，只是两人的关系也就这么不咸不淡地继续着。 不是朋友，却又无比熟悉。一年到头的话说不上二十句，却又各自维持着以前的习惯。车、香水座、小花，还有那个漫长的七年。杨旭睁开眼睛，偏过头看着石江。 我作吗？还成。 这么多年，他尽管跟石江还有那种微妙的默契，每次见到石江，他都想抱抱他，亲亲他，但却因为拧着的时间太长，似乎找不到伸出手的正确姿势了。石江紧紧握着他的手，现在打球握拍的时间少，石江的手柔软了很多，带着暖意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杨旭能感觉到他掌心里跳动的脉搏。 你爸还好吗？ 老样子。 你怎么跟他说呀？他说过。 那也没办法，我跟他在这件事上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意见了，无论我怎么选择都没办法弥补。那就算了吧，就当没我这个儿子。 真的？ 真的。你还要问点别的吗？我现在都可以回答。 还有时效性啊，以后就不回答了呀？ 不是，我想听听你的问题里有没有答案。 什么答案？ 能不能在一起的答案。我今天去那边就是想理理头绪，然后过来跟你说这个事儿。 为什么突然想说这些啊？受了什么触动？ 嗯？ 是不是看边南每天乐呵呵的羡慕了？ 他去分部都去了半年了，我见不着他。再说了，我用得着看俩小孩才触动吗？ 你，我不在店里。 不在不在呗，钥匙还在门口的油灯下边吗？我俩自己进去，不用你管。 你俩昨天才过来，今天又来，烦不烦呢？ 我这两天下午闲着呢。 燕南来了。 什么？你这是后门吗？ 在厨房里吧。 嗯，你别让他进来。 杨旭没说话，出去以后关上了小屋的门。刚走到吧台，就听到了边南上楼的声音，通通的。一听就知道心情不错，他过去把门打开了，堵在门口。 今天歇业。 你歇你的呀，我们又不用你管。 哎，去去去，上别店玩去。 不，我想吃老婆饼。 去吃拉面吧。 吃什么拉？你别拉我。 边南还没说完，就被秋意拉走。杨旭关上门，靠着门愣了一会儿。不知道石江怎么想的，他倒的确是挺羡慕的这俩小孩。 走了。 哼，估计知道你在这儿了。 别南没这么细心。 是秋意。哎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别南跟我打听几回了，估计早就猜到了。 我不紧张，就是觉得碰上尴尬。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？他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有男朋友，但是我知道啊，所以他能猜到你知道。不过他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知道你是我男朋友，所以你装不知道就行，有什么尴尬的？ 我就知道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你什么？ 你是我前男友。 石江叹了口气，把杯子往吧台上一放，杯子没放稳，直接摔到了地板上，杯板摔碎了。杨旭转过头往地上看了看。 知道我这杯子多少钱一套吗？ 我陪你。 一会儿直接去买吧。 我能是现男友吗？ 还记得你爸的话吗？ 记得。 那你以后可能就没有家了，没关系吗？ 有关系，不过我只能这么选了。 有空去打场球吧。 我胳膊疼。 左手打，我也左手。 好吧，不过不能去展飞。 行。是怕形象受损吗？ 是的。 我现在没法给你答案。一是咱俩回不到从前了，二是七年没到呢。 没关系，下个月我可以再来找你。我也不需要咱俩回到从前，我只想能重新开始。 下月打球吧，左手。你赢了，我试试考虑一下。 好， 走吧，买杯子。 杨旭拉开门，拿了个去逛街的牌子挂上了。石江没有跟出来，先进小屋把饼都打包了才出来了。俩人一块下了楼梯，走到街边，杨旭回头看了看好无聊的牌子，阳光下显得有些陌生，他好像从来没这么在阳光下看过这几个字。 哎，现在是秋天吧？ 是啊。 杨旭笑笑没说话，慢慢往车站走过去。这会儿没有风，只看阳光的时候，突然有种已经春暖花开了的感觉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